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在追求幸福、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，如何选择，如何奋斗，如何被爱与去爱，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。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湘江不说话了，默认。于是鹏飞也不再说话，一伸手抓起茶几上父亲签了字的招飞表格，起身就走。儿子走后，湘江坐在原处，有一会儿没动。公务员送饭来了，米饭，两个菜，一荤一素，一个蛋花汤。把饭菜放下要走的时候，被参谋长叫住：“小孙呐，帮我往家里打个电话，叫你阿姨来一趟。”现在，公务员点头静等，首长还得给出为什么不亲自打电话的理由啊，阿姨会问的。果然，参谋长沉吟几秒后说：“你就说我这里跟人谈事儿正忙，让他拿个热水袋来，我早晨把屁股摔了一家伙，他知道，告诉他啊，上医院查过了，骨头没事儿，就是软组织挫伤，得上热敷。”公务员答应着离去。湘江不能亲自打这个电话，是不能在电话中跟妻子说什么，这事儿必得面谈，而且必得让妻子过来谈，儿子在家。湘江吃饭食而不知其味。鹏飞一出门，他就反思，不是想平心静气好好谈吗？怎么到头来又搞成了针尖对麦芒，搞成了激将呢？眼看这事儿要成事实，妻子浑然不知，他得在儿子之前跟他把这事儿说了。下步方案是妻子的态度而定。公务员来汇报说，电话打过了，阿姨马上过来。湘江点点头，让他把剩饭端走。公务员走后，湘江打开窗子，点上支烟，吸着。窗外，红碧桃开得正旺，燃烧一般，他视而不见。一股青烟由他口鼻喷出，轻盈上升着，扩散消融，未等融于无形，又一股青烟。湘江的烟抽得厉害，控制最严的时候一天一包半。在部队基层干上来的，不抽烟的少，现在他不抽烟都无法思考。抽着烟，他检视内心，不得不对自己承认，他之所以针尖对麦芒、火上浇油，不是控制不住自己，是诚心。浅将不如激将，他想让儿子参加招飞。海云的第一反应，在他意料之中，不行，这事说些大天了也不行。湘江循序渐进，实话实说，绝不推诿抵赖，比如推说是鹏飞自己的主意，他也没办法云云。海云冰雪聪明， 面对聪明人，除非你比他聪明，以诚相见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。 海云，听我说，当飞行员没什么不好，人家那么多孩子都报名了。 他们有他们的原因，要么不了解情况，要么学习成绩不理想。 哎，也有很多成绩优秀的孩子报名招飞。 那是他们有那个理想，蓝天呐、白云呐什么的。一个因为不了解真实情况产生的理想， 我儿子的理想是清华北大。 腾腾腾，走到电话机旁，拿起拨了家里的号码，电话响一声就有人接了。鹏飞没走，没打算走，在家等，等结果。他当然知道父亲叫妈妈去是为了什么，那一瞬他是感激的，感激父亲把这个难题揽了过去。他怕妈妈，有多爱就有多怕。妈妈在电话里也是只有一句话，来招待所马上。 鹏飞慢吞吞地穿鞋出门下楼， 下楼才想起忘拿自行车钥匙了， 正好不骑车，走着去， 行为像一个觉悟很低甚或是卑鄙的援兵，知道此去凶多吉少，那么能拖一刻是一刻，让别人先在前方顶着。 湘江对海云诚恳地说，海云，菲菲来之前我们先拿出一个意见来好不好？我知道在孩子的事情上我有很多问题，从小没管过他，长大了管他又不听了。哎，我不怪他，怪我，怪我没打好做父亲的基础。 因为身边没有父亲， 你对他格外心疼照顾，为他提供所能提供的最好的物质条件，在他身上付出了你的全部。 海云烦透了，手一摆打断鼓噪，够了，现在不是我们俩论是非对错的时候啊。 湘江坚持说下去，不错，他是个好孩子，可作为男孩子，他缺一点应有的独立精神和顽强，受不得委屈，吃不得苦。 说到这儿，他顿了一顿，下决心说， 所以我觉得能去军队院校对他来说不是坏事，如果这次他能够坚持到底，我会为此欣慰。 坚持到底？坚持到底什么？参加招飞？ 对，你不是说他有自尊心吗？如果这事儿他能坚持到底，就证明了他真有自尊心。人有没有自尊心至关重要，自尊心是一个人不断进步的基本动力，没有自尊心的人不会有出息。 海云明白了，眼睛睁圆了，嘴角耷拉下来了，左额血管开始充盈。湘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以逸待劳。突然窗外传来女人的哭声，哭声哀痛，发自肺腑，没有丝毫携哭泣以令什么的意思，绝望的心碎。海云走到窗前张望，没看到什么，回过头询问地看湘江。湘江不得不如实相告，海云若得不到合理答案会马上出去打听，市招待所就这么大，能瞒得住什么呢？他告诉海云， 一个战士牺牲了，他母亲找来，想让儿子评烈士。可总部有规定，平常训练，一般情况下的牺牲，不能评烈士。哭的女人就是那位母亲。 边说，边去关上窗子，屋里就静下来了。 海云有好一会儿没吭声，后抬起头来，是不是还得算事故？ 如果算事故，你就得负主要领导责任。这么大事儿，为什么一直没告诉我？ 没必要，没意义。 有必要，有意义。至少我可以知道这些天，你为什么情绪不高，为什么对儿子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。 哎呀，两码事儿，这事儿跟菲菲完全没关系。 哼，这事儿跟菲菲有关系。 你给我听着，彭香江，我绝不会让我儿子去参加什么招飞。就算能平平安安训练出来，能当上飞行员，每年每500个空军飞行员里就得死一个。人在天上有多危险？作为你们空军的家属，我太知道了。 哦，空军飞行员每年每500人里就得死一个？ 你听谁说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 海云不理睬他的装腔作势，半自语：“ 哼，怪不得，怪不得坚持给儿子起名叫飞。自己飞不了，就让儿子飞，让儿子实现自己的梦。太自私了，太自私了！你， 这叫什么话？这么说，他简直就成了阴谋家。”这点必须澄清，原则问题上不能含糊。 香江正要开口，噔噔，两下轻重得当的敲门声，鹏飞到了。海云霍的一转身， 飞飞，计划不变，一志愿清华。 鹏飞一时没说话，不知道说什么。 海云拉上他走，走回家。拿上你的书包，上学去。 鹏飞由妈妈拉着走，刹那间他想， 要不就这样吧，不折腾了。 儿子的心理活动，香江看得雪亮，心中比鄙夷更强烈的情绪，是失望，是难过，敢做，却不敢当。关键时刻阳痿，这种人还能干得成什么？ 清华可不是保险箱哦，哪里都会出垃圾。在母子俩身后，香江说：“ 严格地说，对鹏飞说，口气中充满了轻蔑。” 海云扭脸对香江怒：“清华当然会出垃圾，但是比例呢？”和招飞淘汰的比例能比吗？ 不管比例多少，落在个人身上都是100%。 行行行，没工夫跟你玩这些文字游戏。我可以保证，我儿子不会是清华的垃圾。 你能保证他一定能成为飞行员吗？ 你不能保证。当年连你都被淘汰了，凭什么保证你这个浑身是毛病的儿子一定能成啊？ 鹏飞开口了：“ 哎呀妈，这事儿我一直想问呢，一直懒得问。他这么优秀的人，当年为什么也被淘汰了？ 啊？不光轻蔑，更有挑衅。” 香江冷冷一笑：“ 哼，因为我不优秀。或者说，优秀的还不够，而你呢，连我都不如。所以，按原计划，考清华吧。” 鹏飞也冷笑：“ 哼， 激将法吗？对不起，本人不吃这一套。 湘江摆手，别给自己找借口了，谁都有说话不算的时候，所以你放心，好好学习，好好考，不论考到哪里，老子都会供你一分钱不少。 海云怒到极点了，彭湘江，不找事儿你会死吗？跟他你计较什么？他还是个孩子。 他已经不是孩子了。 不不不，他是孩子，心理上没长大的孩子，完全没有一个成人应该有的思维方法和目标。 你让他考清华他就考清华，一赌气说不考就放弃，再一赌气能马上又改变主意。没有自己的人生定位，视人生如同儿戏。 这时海云扭头对儿子说，这点你爸说的对，从对待报志愿这事的态度上看你很幼稚， 很不成熟。 明天上学啊，把高考志愿表交给老师啊。一志愿清华。 鹏飞一字一顿道， 我参加招飞。 湘江浓眉一挑， 哼，又变了。不会再变。 飞行学院淘汰率很高， 你被淘汰了我就一定也得被淘汰啊。 差不多。 走着瞧。 一句紧接一句，中间连个顿号都没有。海云强插进去， 飞飞，不能拿这么重要的事情赌气。 这次不是赌气，人的尊严不能被一再践踏，自食其力，不再花他一分钱，就是我的人生定位。 你是想自食其力，还是不想花你爸的钱呢？ 有什么不同吗？ 是不想花你爸的钱，是吧？鹏飞不明白，海云也不解释，竟对湘江， 那好，湘江，咱们俩离婚。 父子俩同时一愣。 海云这才对儿子，离了婚，家里的财产我和你爸各一半，我用我的这一半供你上学，不用你花你爸的一分钱。 妈，你别逼我。 逼你？如果说为你的前途着想叫逼你， 那我就逼你了。你才多大点儿，对社会才知道多少，你懂什么呀？你现在跟我说高考报志愿意味着什么？ 意味着一个人职业生涯的开始。选对了一路顺风，选错了万劫不复啊，菲菲。你现在还是我儿子，我还是你的监护人吧？那你就得听我的，明天把高考志愿表交给老师，一志愿清华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 下课铃响了，陈老师充耳不闻，还在说，男人一旦当了老师就会变得跟女人一样的啰嗦。鹏飞同桌杨小梅开始动作幅度很大的收拾书包，弄出很大的响动以示提醒。她妈妈今天生日，她得回去操办生日晚宴。杨小梅酷爱烹饪，一心想报厨艺专业，家里头坚决不让。她第一专业报的是经济管理。 最后一件事儿，陈老师提高嗓门，明天下午两点家长会。 教室里顿时嗡声四起， 又开家长会啊，陈老师，您跟他们哪有那么多可说的呀？ 说话的是大熊。陈老师不动声色， 我跟他们可说的多了，你们希望我跟他们说些什么呀？ 罗天阳立刻举手， 哎， 捡好的说呀，不好的，哎，别说。 陈老师马上说，什么是好的？你给界定一下。 罗天阳也不含糊，哎，只要别引起家庭暴力的就行。 都笑了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父母还跟你搞家庭暴力？陈老师也笑，裂开了两片厚嘟嘟的唇。这种唇安在女人脸上是性感，安在男人脸上是憨厚。陈老师大致表里如一，除了批卷子时该扣 1.5 分不扣1分，哪怕你就差着 0.5 分就及格，相当的血腥。学生们对他是又怕又爱，当怕是怕，当爱是爱。现在此刻没人怕他。罗天阳说， 搞，而且经常是男女双打。 陈老师笑眯眯地说，放心吧，明天家长会不说学习，只说报志愿的事儿，学生家长一块儿同时来，做不开分两波，2点一波，4点一波，用手在中间一批啊，以此为界，这边的同学2点啊，那边的4点下课。鹏飞是2点。学生们得大赦令，提着夹着背着抱着顶着书包一窝蜂往外拥，教室噪音鼎沸。鹏飞慢吞吞地收拾书包，没有一点同学们的急切。他至今没交高考志愿表，陈老师催了几次了，他非飞行学院不考，不能跟妈妈说。可是只要妈妈不签字，他就考不了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玲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师贺西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在追求幸福、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，如何选择，如何奋斗，如何被爱与去爱，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。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鹏飞至今没交高考志愿表，陈老师已经催了几次了。鹏飞是非飞行学院不考，不能跟妈妈说，但只要妈妈不签字，他就考不了。明日复明日的拖呀拖，直拖到现在，明天家长会意味着摊牌。他在想，是今天跟妈妈说，还是等明天？最后决定不说，车真到了山前再说，这样至少还能有今天一个晚上的安宁。次日和妈妈到学校开会，到的时候陈老师还没到，课桌上放着发下来的数学卷子，鹏飞99分，得知满分100时，海云的满意溢于言表，却故作平静，指着卷子上扣分的地方，这儿为什么扣了一分啊？鹏飞伸头看看，跳步了。不怨妈妈太得意，补充一句，单元小测验说明不了什么。海云情绪毫不受影响，有意无意把卷子举了起来看，嘴里言不由衷，这一分你丢的就不应该，数学该是满分的，你说说你跳步干什么呀？这就是偷懒的结果。声音也不由自主的放大，大到周围人都能听见。杨小梅母女坐在他们后边，卷子被他妈扣在了桌上，41分，见不得人。杨小梅靠窗坐着，脸朝窗，她妈的脸板着，盯着桌子，气鼓鼓的，谁也不理谁。听到海云的话，杨小梅妈妈抬眼伸头看，一眼就看到了前方卷子右上方大红色的99。他再也没法控制自己，扭脸责问女儿，你不说题难吗？题难怎么人家考99啊？你的题跟别人不一样啊？说话呀。杨小梅只好说话，再不说她怕妈妈会嚷起来。她很小声地说，也是提醒妈妈小声点，我不喜欢数学。他妈就更火了，这是你喜欢不喜欢的事吗？你不喜欢数学，那我还不喜欢上班，不喜欢做饭，不喜欢伺候你们呢。杨小梅嘟囔着，那你别干呗，谁逼你了？你考成这样了你还好意思顶嘴？杨小梅，打你上高中以来，全家人没什么对不住你的地方吧？你要喝稀的，全家人不敢吃干的；你要写作业，全家大气儿不敢喘。结果呢？结果你是一步一步给我往下处流， 这眼瞅着高考了，还不说抓紧时间努力迎头赶上你。 你怎么知道我没抓紧时间努力啊？ 抓紧时间努力，你就不会考这点分儿。 把卷子翻过来，啪，拍在了桌上。杨小梅尽量若无其事把卷子翻回去，嘴唇扇动着小声说， 我抓紧时间了，我努力了，可惜我天生脑子笨，智商低，没办法，遗传。 妈妈气得声都哆嗦了，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，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，生出你这么个东西来啊？好歹不知没脸没皮，没一点毅力，以后你的事儿随便你，拾破烂要饭端盘子随便你。 声音越来越大，如入无人之境。杨小梅真急了， 你小声点儿。 恨，恨铁不成钢的恨，让母亲的心变得恶毒，怕什么给你什么，愈发的放开了喉咙。现在怕丢脸了，早干什么去了？怕丢脸早努力呀，不努力放了学不说赶紧回家学习，满大街乱窜，问还不承认还撒谎，这么大姑娘了你。 杨小梅感到目光从四面八方射来，在身上脸上灼烤，她眼睛紧紧盯住妈妈，不敢有丝毫的移动，手朝身边的窗户一指， 你再说，你再说，我就从这楼上跳下去。 跳，你跳啊， 有种你跳。 声音尖锐到刺耳。海云想该出面劝劝这母女了，于是回头，就在这一瞬看到杨小梅踏上椅子，迈上桌子，登上窗台，从敞开的窗子一跃而出，动作之快让近在身旁的他母亲都来不及反应，屋里顿时一片惊呼。海云切芹菜的时候把指头切了，按说不该，又不是切丝儿，当即捏住，血还是冒了出来，切得不浅。鹏飞闻声过来，张张罗罗的拿创可贴撕，帮妈妈包。海云犹自恨恨，那个杨小梅太自私了，她怎么一点儿不替她妈想呢？她刚才切菜根本就是视而不见，满心满脑子都是下午那惊心动魄的一幕。鹏飞理解妈妈，但为杨小梅不平，他妈也没替他想啊。他妈不过是话说的有些过分。话说的再过分都没关系，得分场合。在教室里当着那么多同学家长的面大叫大嚷，你让人杨小梅把脸往哪搁呀？孩子也是人呢，也有自尊心，就没见过他妈那样的，整个一泼妇。他妈是泼妇，他呢？为了这么点事儿就寻死觅活，比他妈呀强不到哪儿去，那还不如他妈呢。这孩子做事太狠太绝。 那也是他妈给逼的。 人考试没考好心里就够难受的了， 您说那些话除了自己泄泄火痛快痛快有什么意思吗？有什么意义吗？纯粹是火上浇油，纯粹是往人家的伤口上撒盐，根本就是自私， 先给他丢脸了呗。 哦，等真出了事儿，您又后悔了伤心了，晚了。 正预备重新切菜的海云闻此啪把菜刀拍在案板上， 你们觉着痛快了是不是？觉得这下子可把家长给制住了是不是？ 眼睛都红了。鹏飞这才没敢再吭。杨小梅死了。本来都觉得应该没事儿，三楼，楼层不高，没摔着头，被急救车拉走前后始终清醒啊，却就是死了。得知死讯，一直等在急救室外的妈妈冲进去，紧紧地抱住女儿：“ 小梅，小梅，小梅，咱不考大学了，不考了。”是妈不对，妈对不起你，妈跟你道歉，妈跟你道歉还不成吗？小梅，好孩子，为了你，妈妈怎么活呀？ 暗哑的绝望，撕碎夜幕，钻进科室病房，直刺人心，闻者无不垂泪。陈老师站在黑板前讲话：“很抱歉，今天又把家长们请来，因为杨小梅同学的事情，前天的会没有开成，报志愿的事又必须要跟家长们交流一次，所以只好再占用大家一些时间。这次家长会没叫学生，家长们得以各自坐在自己孩子的座位上。每个座前，桌上照例摆了试卷、英语。海云身边没人。陈老师讲话的时候，他悄悄地把旁边那卷子拉过来看。96分，卷面干净、字迹秀丽，字如其人呐。鹏飞90分，不及杨小梅。陈老师还在说话。目前还有三个同学的高考志愿表没交，熊志伟、李平、鹏飞。听到鹏飞，海云一下子抬起头来，他没交高考志愿表？怎么回事？他开始注意听，陈老师却转了话题。孩子们现在压力非常大，像绷到了极限的钢丝，像一触即发的炸弹，稍有外力就走极端。比如杨小梅。他哽住了，不得不停了停。在这里我不想指责谁，我只是恳请家长同志们，包括我自己，牢牢记住，善待孩子，精神上善待孩子。泪珠滚下，在后唇上方停住。陈老师毫无感觉。当然我理解家长同志们压力也很大，所谓更年期遇上了青春期吧，但是毕竟我们比他们岁数大，应该比他们更有能力克制自制，不要不切实际的给孩子们加压，不能说自己大学没上过非要孩子们上北大，要正视跟上孩子的成长，要认识到他们已经不是当年你膝下的那个小娃娃，作为另一个有着独立意志的成年人，他们需要来自家长的充分理解和尊重。海云择其要向儿子传达了家长会的内容，这要就是交高考志愿表，想交先得填，怎么填他不说，把球踢给了儿子，你定。儿子也不说， 背抵书桌站着，脸朝向一边。不说即是说，强烈冲动电流一般从海云体内通过，真想朝那张脸上猛击一拳，当头棒喝，让他清醒。心身俱颤，手心出汗发凉，他将食指交叉紧紧地扣住。他说，赵飞表格呢？ 彭飞转过脸来，妈您放心，我不是杨小梅。 彭飞不是什么都不明白，杨小梅的死对他不是没有震动，但这震动远没达到应有的程度。家长要理解子女，子女也要理解家长。海云别无选择，他说，别废话。儿子拿来表格，海云接过坐下看，头发垂落了，儿子伸手替他撩到耳后， 妈，您有白头发了。 海云右手摸过笔来，有的是，才发现呢， 以前没有。 海云刷刷刷签上名字， 谁以前都没有。 起身快步走开，表格放在桌上，彭香江下头是田海云。彭飞看着，心中感觉奇特，沉重，如释重负。空军招飞体检的头一天，就显出了他的与众不同。查完基本的身高、体重、视力等项目后，开始了一系列普通人经验之外的检查。彭飞们被带到一间房门外，十人一组进去，进去干什么？不知道。自决定参加招飞，罗天阳土法上马，没事儿就去学校操场单杠上吊着，回家后找棵树吊着，时不时还让人抓住他的脚踝往下拽。决心体检的时候，把差的零点几公分抻出来，无效。关键时刻，他苦苦地央求：“我还不到十九岁，我还会长呢。我们家人个子都长得晚，我爸四十岁还长了呢。”说的医生扑哧笑出了声：“四十岁还长，往横里长。”但有的男孩子个子长得确实就是晚，到了25还能鼓一鼓的并不罕见呢。最终他们允许罗天阳继续查体，没在身高阶段刷他下去。第一批进去的十个人出来，表情各异，有的面色通红，有的铁青，有的满是微汗。罗天阳沉不住气，抓住一个面带笑容的少白头打听，心情不好的碰都不要去碰。哎，里头到底查些什么呀？少白头带着过来人的轻松和优越告诉他们， 做广播体操。 顿了一顿后才又说， 光着身子做啊，全裸 一丝不挂， 跳跃运动也做， 做。 其实没有，就做了扩胸运动和体侧运动，不过免费为他们做咨询，给自己找点乐子那是必须的。眼看周公一个个被吓得目瞪口呆，小脸煞白，少白头打心眼里痛快。片刻后，罗天阳叫， 为什么呀？ 少白头郑重说，为了看你身体的协调功能。 我是说，为什么要一丝不挂呀？ 少白头耸耸肩，标准的西式肢体语言， 不知道。 罗天阳却在瞬间 自己悟了出来。 啊，明白了，这是心理测试的一部分，看你的脸皮够不够厚。 他从鹏飞那儿借了不少有关空军招飞的杂志书籍，比常人多知三四。此言一出，在场人皆笑，只有两人不笑，一个是罗天阳自己。笑什么？他说，脸皮厚的学术解释是处事不乱，宠辱不惊，飞行员需要的基本素质。另一个没笑的人叫宋启良，来自县城中学，家在农村，由于深知自己的弱点，事事处处留意小心，谁说话就盯着谁看，眼耳并用，把对方每个字都吃进心里。鹏飞笑着摆手，瞎说什么呀你，人家一方面看你身体协调功能，同时啊看你身体表面有没有问题，一举两得，省时间。罗天阳转头看少白头，这才是此时的权威人士呢。权威人士若有所思，可能我前头那哥们儿因为屁股上有块疤就没通过。罗天阳说，哎，试纹身吧。书上说凡纹身的部队一律不要，陆军都不要，别说空军了。少白头肯定地说，爸，小时候摔的。比划一个比五分硬币大的圈儿，哎，这么大。啊，我一块小疤就淘汰呀。少白头点头，全体瞬时就沉默了。一个一个的用心检视自己的身体，一寸一寸看有没有疤。这么大的男孩子身上有块疤是常有的事儿啊。一个人掉头离开了体检队伍，大概是有疤而且不小，主动离开是明智的，既然肯定过不了，何必白遭受那番一丝不挂做跳跃运动的摧残呢？看着离去的人，罗天阳心中庆幸，哼，自己的身上除了肚脐眼外光滑无痕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玲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师贺希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